你一定有听过一些人因为练气功而走火入魔，以下是其中一个例子。一位50岁的男子患有脑肿瘤多年，做了4次手术之后决定练气功，但是练功之后头脑越来越不适，之后其他身体部位更加出现不能控制的情况，是走火入魔的一种。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6.613中共。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魔星岭四号白屋入面咧，仍然咧有云海同阿祖。不过咧喺度研究紧嘅就系一个嘅组织，有3000万人。哇，呢、這个数字真系啊，3000万、 啊。系啊。中共呢个组织啊，3000万。咁我讲翻少，因为头先我话有啲联系嘅嘢。 3000万人数啊，唔系钱啊。 3000万人啊。咁啊，即系当时咧，你知头先我讲咗，佢后来就系成立咗好多公司啦吓。咁、包括咧，嗱，我就希望大家而家如果啲类似公司嘅名字，就应该同佢系完全无关嘅啦，因为呢个中共组织就已经完全消失咗噶啦。咁当年呢，因为呢佢建立咗几年之后呢，咁佢就可能套用咗好多宗教嘅模式同埋一个意念啦。咁亦都发觉可能如果你用中宫气功呢啲特异功能，纯粹用呢啲可能未必招揽到好多个信仰啦。于是佢加插咗好多道教同埋佛教嘅意识形态啦。包括呢佢就突然间有一次佢嘅啲徒弟，就当然唔系佢自己讲啦，就即系 send 啲徒弟去同啲信众讲啦，佢话其实呢阿张云宝师傅呢莫即绝非系简简单单一个求求其其嘅气功大师。佢其实系麒麟托世。 麒麟托世 系啦，甚至比呢个弥勒佛更高咁讲。 嗱，喺中国麒麟咧、就系、是、一个吉祥嘢嚟。 冇错冇错， 系大吉麒麟系大过狮添嗰种。 系而麒麟系一个叫做长寿啦吓。咁、你可能如果你当系一个不存在嘅假想状态都得嘅吓，咁即系神仙嘅 神级噶啦，总之就系、 动物啦吓。咁佢就话自己系麒麟托世啦，劲过弥勒佛啦，呢样嗰样啦吓。 系佢自己讲， 佢自己又有讲啦，佢啲徒弟又捧佢师傅啦吓，啲传媒又突然间又捧佢啦吓。你知道好夸张呢啲嘢出到嚟，咁啊，但系啲信众又信噃，我越嚟越多人信喎。OK， 咁而所以佢当时起咗好多嘅公司咧，都系以麒麟为名嘅，咩国际麒麟啊、麒麟乜乜啊、北京麒麟啊咩嗱个问题， 我嘅啫，我是麒麟， 麒麟你唔好立乱讲啊，你啲音歪晒，咩麒麟文化等等啦 吓，麒麟 系啦，咁啊，于是乎咧，啲即系用公司名义去做注册咧，咁就不断去招揽唔同嘅信众。嘅时候咧，亦都要讲紧去收钱啦，等等啦。咁而咧，佢当时嗰啲钱系多到咧，要托人咧系要汇入嚟香港去洗，即系我而家叫洗黑钱啦。当年我当然佢唔系咁形容啦， 因为即系喺内地，如果你一个户口入边突然间多得太紧要咧，一定会俾人哋追查。 同埋中国以前嗰啲制度。我哋讲以前啦，而家我哋唔 mention 啦吓。咁你有啲钱嘅汇出汇入系有限制噶嘛吓、所以佢就派人去到点样喺香港洗黑钱啦。咁所以好多资金落咗嚟香港添嘅。OK， 咁头先喺上一 part 都讲啦，就话咁点解我会好相信佢哋个势力情况系好大咧？咁样 系咧，有啲咩证据证实咧？ 即系以前咧，10年前咧，我全部就唔会同你提呢件事嘅。而家咧就梗系同你提，因为已经冇咗呢样嘢啦嘛。OK， 我哋影响唔到人啊嘛吓。咁、有一日咧。你知道我某一部分嘅亲戚咧就喺北京噶嘛，都几大盘亲戚喺北京嘅。咁咧有一日咧，咁我老豆咧就同我某一个亲戚啦，我就唔可以讲佢系边个啦，好亲嘅 ，OK， 好亲嘅。 咁啊，意味好想讲佢出嚟， 系好亲啫，我唔会讲。咁佢系我呢个亲戚喺北京土生土长嘅，即系地道老北京人嗰啲咧， 真系 好衰嗰啲咧 咁佢突然间同我第一打嚟同我哋倾偈啦，有一次唔知好似拜年定乜鬼，唔记得咗啦，类似好似都系拜年咁样啦，咁同我老豆拜年啦，呢样倾偈啦，呢样嗰样啦，啊，好明显系我老豆嘅后辈啦吓。咁咧讲讲下，突然间咁佢突然间讲，佢话同我老豆讲话，喂，我近排啊，即系学嗰啲好嘢啊。我老豆讲咩？学啲咩好嘢啊？ 有咩好嘢？ 中公。 中公 冇错啦，近排我哋北京好 hit 啊，系，唉，我哋好多人都学中公啊。 系咩年代发生嘅呢件事？ 九十年代初， 90年代初 系啦，好多人学中公啊，我哋而家好多组织啊，好多会堂啊，都好多组咁啊学中公啊。咁因为其实你知道我自细对于呢啲好敏感噶嘛，当我老豆喺隔篱听住，因为我通常我老豆一倾电话咧，我就隔篱就喺度只耳仔就听住嘅，但我通常唔出声嘅，系因为我系好八卦嘅，即系我好想知道究竟你讲紧乜咧，佢讲紧乜嘢咧，通常。我老豆就话讲，即系暗示叫我讲，我就话唔讲，即系我系总要听嘅啫。OK， 咁突然间我老豆讲个中公，讲完之后咧，我就话，我就点头同老豆话，我要听下呢个电话，我一定要问佢咩事先。 我唔会 speakerphone， 我唔会俾我老豆听翻。咁我老豆讲完之后咧，咁就攞咗个电话啦吓，我就问佢，我话边个，你而家练紧咩话？练紧中公啊？咁我心里面寒一寒，心谂你唔系讲紧嗰个中公系嘛？ 但系嗰阵时你已经知噶啦， 知、啊、大佬， 即系你有留意开呢 个乜嘢关于宗教团体，大陆尤其香港乜都我留意嘅。咁同埋我知道个背景系有少少怪噶嘛，咁、我就问佢，我话：咦，我你哋而家北京练紧呢啲嘢？佢系啊，好红，好多社区都有呢啲，有好多组织落到嚟， 好似六通拳咁样啦。 佢唔系咧，六通拳就系一个自发性，佢即系六点龙啊，即系一个气派气功派系啫嘛。但系讲紧中间一个组织性，咁佢就话系啊，好多人落到嚟唔同嘅区域去教人哋，去招揽啲信徒啊。其实佢冇讲信徒嘅，讲呢个 会员啦、 啊，会员啦、啊，系啦、啊。咁佢就话系有健身强体，当然我呢个亲戚就觉得呢个系健身强体嘅一个气功活动。 健身强， 所以咧， 测强， 所以佢就想佢做呢样嘢，所以练佢就话，讲到话佢讲到几好噶，嗱练咗之后咧就可以嗱消除病魔啦，有癌症又可以突然间癌症冇咗啦，有呢样又嗰样冇咗啦，咁讲到好夸张吓，哇！我心谂唔系嘛，你。即系嗱，因为我认识嘅呢位亲戚啦，佢都系真系一个都算系知识分子嚟噶 ，OK， 即系好理性嘅， 系噶，唔蠢噶，香港唔系北京土生土长噶，喺北京有读书噶，大佬，即系，我又唔可以想好啲头讲，点解佢系唔系话咁渣噶？你都去突然间同人哋去入到呢个组织去练中功，咁我当然我唔表达我嘅支持或者反对嘅心态啦。 但你内心已经系好质疑，点解佢会参 与？系啦，当然我由你知道，通常有啲人去信紧一个好即系好沉溺去信一样嘢嘅时候咧，你话俾佢听 say no 咧，就紧得到反效果嘅。咁、我想我唔会做呢样嘢，我就不断听、不断问、不断听、不断问。咁我心谂，哇，原来而家北京嘅情况真系咁犀利。即系我当年知道就系法轮功劲啦，但系冇谂过中功都咁劲 ，OK？ 而中功仲要系喺即系香港，尤其是香港啦，个知名度系好低啊嘛。 系， 咁我心谂哇咁犀利，咁好啦，去到呢个位咧，嗰阵时我已经心谂，哇，真系要密切留意一下呢个 中功 呢个气功组织先 ，OK？ 咁啊，去到有一日。我再記得嘅話，都係大概係93年、94年度啦。OK， 咁咧喺香港啦，呢件事發生喺、OK 香港啊。OK， 我要好小心講。如果我噏錯咗個名出嚟嘅話咧，嚇、即係阿陳強會幫我嘟咗佢噶啦嚇。如果萬一我講錯咗個名，咁當年咧我就有一個都幾熟嘅朋友，而家冇交往啦，因為我已經lost 咗佢 contact 噶啦，因為佢去做緊一啲嘢， okay. 我亦都唔諗住要揾翻呢個朋友。OK， 咁亦都佢都唔會揾翻我。 讓佢去吧， 讓佢去吧，係啦。所以咁先令我更加更離奇啊！咁佢咧係同我一個都幾熟嘅朋友嚟嘅。當年我93、94年嗰時都識咗佢差唔多兩年幾，好 friend 嘅，我都經常傾偈嘅。咁佢係一個80年代由大陸移民過嚟香港嘅一個人嚟嘅。OK， 咁佢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師奶、或者佢係咩，或者一個係都算係有知識分子嘅人嚟嘅、OK， 咁咧。 尤其是佢係好鍾意講國語啦，咁佢佢廣東話都識，但佢鍾意講國語多啲，咁所以有時我同佢幾好傾，因為你知香港當年啊九十年代初，你要同一個香港人識講流利國語就難嘅， 比較難嘅以前， 咁、所以可能佢鍾意同我傾偈啦，講好多即係生活上嘅嘢啊，諗嘢方式啊呢樣嗰樣，而最得意嘅地方係咩呢？其實佢當時我同佢都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 嗯， 佢都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嗯，咁、那個故事咧就喺呢度發生啦， 嗯， 咁有一日。突然间，因为佢知道咧，我屋企有人咧就好似唔系咁舒服啊，咁咧佢就话：喂，阿云海啊，喂，我有啲嘢俾你啊，咁样，哇，有啲咩俾我？佢话：你屋企人唔系有啲人唔舒服嘅，试下睇下会唔会帮到你咁样。咁我完全唔知系咩意思噶，咁、我就约咗出嚟食饭啦， 即系药丸啦，最多咪 吓，唔知啊，完全冇任何 idea。佢话俾你。我可能當時仲諗緊會唔會係關於聖經嗰啲嘢添，我唔知啦嚇。咁啊，出到去食飯，突然間佢落咗一沓嘢俾我嚇，有 catalog 啦，有簡介啦，有呢樣嗰樣啦，有啲書啦，其他嘢啦。如果冇印象記錯，仲有餅帶嘅，不過餅帶我反而好似唔知塞在邊啊。咁佢話：喂，呢沓嘢你睇睇啊，好好用嘅，可以咧。如果練咗嘅話咧，可以幫你消除病魔嘅。我听到呢度嘅时候望一望吓、我仲记得嗰个 catalog 大写住麒麟， 彩色嘅， 彩色嘅， 系。 我心谂吓， 光即系啲光子印刷， 系啦。我睇睇，我心谂睇先，我因为我脑未转得快，心谂，因为我仲印象中你系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吓， 麒麟 ，我已经有少少谂练功，咁我就打开个袋，攞出嚟一钳。 中宫， 噔噔噔噔！我当然咧，我个表情当然我完全冇表露到出嚟。其实我系认识呢个咩嘢嚟啦，我就话：哇嗱，我 sorry 啊，有时我系需要咁做嘅。我望住佢讲：咦，咩嚟噶？ 完全白唔知。总之第一次见嘅，完全系唔理解呢样嘢。 我觉得我唔可以喺佢面前扮要知。 仲以为系新年特刊有嘅麒麟。 系啊，我问佢：咦，咩嚟噶？咁因为我心谂，你冇理由你会突然间攞一 set， 仲要系成 set 几齐全嘅中宫嘅资料，同埋一啲练功嘅方式嘅嘢，去交俾我嘅。我觉得呢件事好荒谬嘅。咁而交俾我之后咧，仲要话俾我听系叫我屋企人去练吓、即系佢冇叫我入会，佢冇叫我屋企人入会，但系佢表现到嗰种情况就似系当时我知道好多中宫传道嘅方式都系咁噶嘛。好啦，我就话。咦，我话点解你即系我当然扮无知啦。话咦，点解你会练气功嘅？你有练噶？佢话哎，嗱佢咁讲啊，佢冇讲到佢有定冇，佢就话我对呢啲嘢好开放嘅。你知啦，虽然我系基督徒，但系咧，即系有时我都要即系饱览下其他嘅文化咯。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几好啦，练功啊，呢个健身强体系咪先？几好咩？讲好多嘢咯。咁我就开始问佢，我话咦，咁我点样认识呢个中宫噶？ 组织系点？ 系啦，因为我又唔可以俾佢表现到就是。即系我唔想俾佢知道我其实了解到佢背景，我想等佢讲俾我听，究竟系佢喺香港，系点接触到呢一个组织？ 即系你表现到好 exciting， 好想去。 唔系，我系表现到好无知。 O、okay. K、 啊。我系系呀，哦，嗰啲咧，我又扮狗嗰啲，嗰啲咧，咁佢哋开始同我讲一个故事咧，系令我心里边当时寒一寒嘅。嗱、啊，点解想我话过咗咁多年，我而家可以讲当年我九十年代，我喺其他传媒我都唔敢讲，因为当时其实系敏感嘅。佢就话俾我听，佢点接触到呢一扎嘅中宫组织同埋中宫嘅资料呢？咁原来咧呢位嘅好朋友咧，当年嘅好朋友啦，佢就耐不耐咧啊？如果唔系呢件事，我都唔知啊。佢就会去当年嘅新华社咧。嗱、你知道新华社咧就系而家等于个中联办。 系。 OK， 即系嗰个地位啦， 唔系都系同一个组织、因为当年我哋中联办就以前叫新华社，但系以前香港嘅新华社就唔系真系叫做新，即系唔系真嘅通讯社，而系佢系中国嘅驻香港嘅代表机构啊嘛，只不过系用咗新华社嘅名义，因为叫做，因为点解？因为佢哋唔可以有官方嘅接触，因为大陆视佢为一个侵略嘅英国人，咁英国就叫呢个殖民地，但系国内唔认为呢个系殖民地，所以点解佢用新华社去代表中央嘅驻港嘅机构咧？咁就同大陸嘅新華社係唔同㗎 ,ok。咁即係你幻想一下就係當年其實香港嘅中央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駐香港嘅機構嚟嘅中新華社。佢經常呢原來佢內不內呢就新華社參加啲學術活動。同埋一啲社交活動。 咁我当时已经心谂，吓你竟然经常去参加，仲要系港岛区嗰个吓，因为你知道有分九龙区同埋港岛区两个部门嘅新华社噶，我啲就唔讲啦。 Okay, 我 只 知道香港 区系分工噶嘛，你唔好理啦，总之 OK。咁啊佢话香港区嗰边嘅，即系话讲紧系核心嗰边嘅。OK， 佢经常去嗰边咧就有啲社交同埋 医馆后边嗰度啦， 系啦活动 OK。咁但系个问题，你要知道咧。香港人呢是不会立立乱乱呢去参加新华社里面一些社交活动的。 绝对是啊。 咁呢啲係必定有啲嘢嘅 ,ok, 但呢啲嘢我唔再演绎啦、尤其是喺嗰个年代我唔讲得咁白啦好多嘢。咁、我问完佢之后佢仲同我讲话，你都系经常参加㗎，当然我心諗吓、喂，即系如果我要参加我当然参加得。但係点会系出自你把口我先觉得奇㗎嘛 ,ok, 之后佢就同我讲，佢话所以呢啲中公资料呢就喺里面我哋交流活动嘅时候呢我喺嗰度得到㗎。吓、嗱敏唔敏感先。 吓 係咪令我觉得好震惊先。 哇呢單嘢真 係。係咪所以你知唔知90年代我做传媒我唔夠膽讲呢件事出嚟㗎。因为嗰个年代实在太敏感了。 匪夷所思、啊。 匪夷所思。咁我就话系呀，当然我继续扮傻啦。 我系谂紧呢一沓资料，你喺嗰度攞出嚟都算啦。系点样混入去？ 唔系啊，唔系啊，你明唔明？即系话其实当年九十年代初嘅新华社里边系有中共嘅人咯。 就系啦，就系啦，即系但系呢一个既然系一个咁官方嘅地方， 系啊， 咁呢个先至真正嘅匪夷所思。 系啊， 就唔系你拎出嚟，即系已经系代表咗入边已经系。容許咗呢樣嘢啦， 係啊，係容許同埋知情咯， 亦都係 support 噶啦。如果你 我唔夠膽講 support， 我唔夠膽講，係啦。咁但起碼知情咯，同埋裏面肯定係講緊喺當年啊，而家當然而家全部轉曬班噶啦，冇事噶啦嚇。九七年之後我哋都轉咗中聯辦，亦都地址改埋。咁我哋所有嘢咧係講緊係九七年前嘅新華社，九十年代初咁一啲人而家 殖民地時代 嘅，係啦，冇錯，追究唔到噶啦。咁但既然当年系里面有人系中共嘅人，咁你知唔知佢一路同我讲呢故事嘅时候，我当然我心里面就觉得哇，我话俾你听，其实如果呢单当年系做一个新闻报道系好正噶，当然我但系我唔想咁做，第一我唔想得罪人，我唔想得罪佢，我亦都唔想得罪我哋认识嗰边人，因为你知好复杂嘅成件事，咁我就谂。唔怪得真係中共嘅勢力，原來北京嗰邊我有親戚，竟然有係講緊北京點樣即係去擴張緊 練功啦。 佢自己都係參加咗，而喺香港嘅新華社裏面竟然亦都有人，而我個朋友亦都參加活動之後攞埋成績嘅俾我。 我想問個問題就係、你爸爸同你嗰個親戚傾完嗰個電話之後，相隔幾耐你有個即係呢位嘅朋友喺新 我諗冇一年。 哇，好短时间， 好短时间，系啊，系差唔多时间里面一年内发生嘅事嚟噶。咁我咪觉得，哇，犀利、啊！我呢个中公果然厉害、啊，仲要系佢唔系，即系佢唔似其他宗派，即系或者其他嘅气功团体高调地做嘢啊嘛，佢系比较低调地做嘢、啊。 真系，因为真系未听过。 嗱，你哋梗系未听过啦，系咪？咁所以嗰时我心里边当年咧，我以为会系呢个宗教团体咧，或者呢个气功嘅组织咧，系会可能引发更加大型嘅事件嘅。 系， 但当然后来就俾法轮功取代咗佢嘅知名度啦， 高地位啦。 系啦，咁其实喺我心目中中都好厉害嘅。咁我就一路留意呢啲新聞啊，留意关于佢个组织啊，咁我就知道，哇，大镬啦！即系究竟个走势会系？会越来越多人去发展呢个嘅所谓嘅气功项目啊，定系继续会做呢咁嗱，我唔讲究竟佢之后发展点先，慢慢讲就系、是、当时嗱，你要知道喎、啊，咁我手头上有佢一扎资料啦，咁其中你手上边，喂、哎，你手上边，我手上边。有本已经，如果你罗湖桥以北咧，就已经被烧毁清嘅一本张云宝。国际著名气功大师中公秘法， 该会啦，该会啊！ 做咩？ 佢个手势啊，呢啲摆到明啊，系学咗好多宗教嗰啲。 呢个直情系天主教手势啦， 耶稣嗰啲手势。 咪咯，嗱，我话呢本嘢咧喺大陆就已经俾人销毁晒噶啦，我就一路由90年代 keep 到而家，我觉得系好珍贵， 好珍贵，好珍贵。出版社系咩嚟？ 出版社。唔读得出嚟嘅，因为都几 official 嘅出版社嚟嘅，系啊。 四川 ，OK。咁里边咧，我话俾你听，嗱，我咧当然你叫我咁样读晒出嚟咧，就教你嗱，佢主要系讲俾你听咧，就系咩咧，就系教你点样去练气功啦， 系 教你点样去练啲强身健体嘅气功啦，之后咧就会讲到好多特异功能嘅嘢啦，包括念力啊，所谓气功嘅转移啊，包括点样去隔空去治 物啊， 医病啊，等等等等。咁后来就讲到佢自己嘅组织点样要发展啊，鼓励啲人点样去栽。后边嗰 part 咧就直情似系咩咧？似一个传销嘅部署。 Okay. 就嗱，你栽我啦，嗱，你栽我点样去分配啲导师？嗱，分配导师唔同嘅城市等等。好啦，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当我第一次去揭开呢本书，去睇第一章第一节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真系差唔多喺我屋企咧个沙发跌落地噶啦。 咁夸张？ 系冇错。但我所以我睇完第一章第一节，我心谂点会有人信噶？嗱，我慢慢同啲听众讲下嗱，大家记住，我哋唔系用2010年嘅角度去揣摩80年代嗰啲人点样谂嘢方式。你唔可以话嗰阵时啲人蠢啲嘅，不过可能系纯真啲。OK， 环境嘅问题，环境有冇影响嘅？ 系嗱，佢第一句咁讲嘅，佢话啦：中华养生益智功。是一种理法并存的功法啊！呢啲唔重要，我净系讲个开场白先。之后咧，佢就第一章第一节就教人咩咧？佢话：记住，我哋可以用念力咧，去到改变一啲嘅物质嘅咁样吓、啊。第一章已经讲啦、啊，因为我冇谂过咁快就入正题。OK， 嗱，佢就话啦，嗱，大家首先我要示范俾阿祖睇噶，你形容翻俾啲听众听啦。佢首先攞得两只手咁样。伸开， 好似攞住本书咁样啦， 系啦，即系少少似回教祈祷咁样啦，就两只手就手指尾拼手指尾吓，就拼住吓，之后咧就两手就合埋， 两个掌心就合埋，变咗一个即系啲基督教祈祷嘅手势啦， 系啦，喺天主教祈祷手势啦吓，咁咧咁样之后咧，嗱佢咁样讲噶吓，就话你望一望手指同手指嗰个比例。即系通常都系大家咪贴埋大家咯，即系咪手即系手指公贴手指公， 即系啊，咪即系睇下佢对住边只打边只 嘅啫。系咯，咁啊其实大家嘅即系 size 差唔多噶啦，大部分啊，咁啊贴埋咁样啦，好啦，咁佢就话好啦，呢个就好笑噶啦。佢话嗱，而家就开始，男学员就伸出左手举高，佢好似向天咁样。 如果女慢慢伸出嚟， 系啦。女学员咧就伸出右手咁样吓，其实冇分别噶。佢话之后咧，你就匿埋眼，即、就、系、是、用念力。大家喺个屋企里面都可以试嘅，用个念力就系话讲不断同重复一个字，嗰、那个字系咩咧？长长长长系伸长嘅长啊，长短嘅长啊。 即系手一路伸出去一路讲。 啊，长长长，好啦。之后咧，佢话咧，无论系男女啦吓，即系将只手再伸翻去，做翻头先嗰个合十嘅动作。佢话：大家望下只手指，系咪长咗咧？咁你话我睇完第一节，我咪跌咗落地啊！我真系心谂，有冇搞错啊？呢啲直情系真系下九流嘅把戏，同埋一啲无聊嘅暗示。我就系心谂，当时我睇完之后跌咗落地之后，我谂。如果要长都唔系长手指啦嘛，如果系男人睇嘅话，大佬我哋翻嚟再讲。